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踢爆》。今日系2019年11月12日，11月12日咧就系呢一个国父诞辰纪念啊。不过今日咧，国父读过嗰间香港大学啊，或者其他嘅大学，喺过去呢一段时间都不断受到警方嘅袭击。呢个系香港历史上，我谂包括港英时代到今时今日啊。只有在港共政權即是統治底下，大學校園才可以出現烽煙四起，而這個烽煙呢竟然就是警察的催淚煙。大家看看中文大學今天的山城全部都是這個催淚煙。過去一段時間警方以調查或者要搜捕這些所謂暴徒作為藉口進入大學校園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甚至乎拘捕啲大學生，係咪？禁固啲大學生，殴打啲大學生。最近呢幾日咧就越嚟越嚴重。今日大家可以睇到啲即時新聞，或者喺網上睇到啲片段，城市大學門外因為有示威者堵路。大批防暴队，佢唔系拉啲示威者，系向城大嘅校园宿舍施放催泪弹。理工大学又施放催泪弹，系咪？喺大学校园里边又冲入去大学校园，中文大学到而家我做紧呢个节目做直播嘅时候都未搞掂，系咪？仲有大批防暴队喺中大、香港大学。琴日我哋喺呢个踩场都已经有讲。香港大學生會發嗰個聲明係嘛？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已經經常揾藉口進入呢個大學校園去施暴，警察施暴嘅場面，除咗喺街道上我哋睇到之外，而家喺大學校園都有，所以今日理工大學係全校停課。呢幾間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中文大學同埋香港大學。被警察攻擊最多，大家想想他們憑什麼進入大學校園呢？我要調查，我要搜捕疑犯。在今天下午的警方記者會，方就是說方的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個高級警司江永祥竟然說沒有一笪地方可以成為犯，可以窩藏犯罪者的，话呢啲警察真系荒谬到咩程度呢？喂，你有警察通例嘅大佬，大学校园唔可以随便入去嘅大佬，你警察要得到即系大学校方嘅同意，你先可以入去嘅，要有法庭嘅手令嘅大佬，你哋打官司上到法庭，你输硬嘅。不过而家系唔需要讲法律，唔需要讲警察通例。其实你每一晏昼呢个记者会开嚟托咩？系咪？你除咗讲大话之外，你系凸显警察已经成为香港最大权力嘅呢一个机关嚟噶啦嘛？已经系呢个系一个警察城市嚟噶嘛？你系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噶嘛？因为有共产党撑腰啊嘛，其实一字咁浅嘅啫，讲乜都冇用嘅。你而家啲法律。嘅學者又好，律師又好，喂佢咁樣唔啱喎，違反呢個警察通例喎，係咪呢個非法進入喎？你講呢啲全部都係嘥氣，個理由好簡單，因為佢嘅後台撐佢哋做呢啲嘢嘅係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啊嘛，係咪？你睇下林鄭月娥自從見完習近平、見完呢一個韓正之後，幾意氣風發講嘢，你睇係咪？呢啲咁嘅暴徒嘅行為令人髮指係嘛？佢哋。嘅惡行係唔可以令到呢、這個佢哋嘅政治訴求呢係得到實現嘅，講咩嘢啫？九唔搭八係咪？囂張跋扈，不知死之將至。喂，你係會及身而報，你都會遭受天譴嘅。你入去啲大學度去屠戮啲學子，你開槍射殺嘅學生嚟嘅，兩次都係。一次是一个中学生，另外这一次西湾河是一个 Ivy 的学生，你是专杀学生，入去大学校园是吗？ 襲擊校園，係咪？影響啲學生上課，係咪？無理拘捕、殴打，係咪？然後你仲大條道理，係咪？冇一笪地方可以成為犯罪者嘅，可以窩藏犯罪者，你證據喺邊度啊？即係話咧，我一早都講咗嘅，而家係一個警察城市嚟噶嘛。大家唔需要再去幫佢哋解釋或者同佢哋辯護呢啲問題，係完全冇意思嘅，係咪？點解佢哋可以肆無忌憚，連大學校園都可以即係攻入去？好簡單啫嘛，背後就係共產黨去支持佢哋啊嘛。如果冇咗共產黨呢個因素，你諗下啲警察敢唔敢咁樣做？係咪？任何呢一種咁啊，任何一個警察呢一種咁嘅行為，佢不但只會被停職，甚至乎會被拘捕，甚至乎要上法庭，仲要坐監。所有而家呢啲嘅行為，但係而家佢唔驚，有尚方寶劍，止暴制亂係排第一，而止暴制亂執行止暴制亂工作就係警察。林鄭每一次警察施暴之後，佢都行出嚟去譴責暴徒，係咪？甚至乎啲警察仲要講：喂，你估我哋好得閒咩？你冇暴力，我咪唔使出手咯咁樣。但係每次大家都睇到係警察出手先，即係話咧，不但只係歪理連篇、喪失理性，係咪？簡直唔係人應該做嘅行為。但係點解會咁呢？如果冇警冇共產黨嘅撐腰，佢哋敢咁樣做咩？會打包嘅，會停職嘅，會冇咗嗰份 pension 嘅，冇咗份長糧嘅，會做乞衣嘅呢班人。但係有警察，有共產黨撐腰啊嘛！共產黨自己唔方便出手，係咪？佢就賦予呢啲即係警察有無上嘅權力。系咪？要你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立蒙滅法，跟住陸續有嚟，我話俾你聽。喂，你就算引用緊急法立咗蒙滅法，都唔代表你警察可以咁大權，可以咁惡死噶嘛，大佬，係咪？而且你每日晏晝呢個記者會行出嚟，即係話俾人聽，我係撲街嚟噶，咁解啫嘛。你解唔到話嘅，係咪？你翻去再重申，你江永祥或者高振邦，係咪？你謝振中呢啲人，你翻去睇翻你哋記者會錄影帶，你自己個樣，你自己睇翻，用一個常人去睇翻之後，你都覺得，喂，你都疑得掟爛個電視機啦，係咪啊？你只會增加香港人對你嘅憤恨嘅啫嘛。呢一個仇係結一世或者幾代人嘅。如果冇共產黨喺後邊撐腰，你啲警察敢咁樣做咩？而家搞到進攻校園啦，係嘛？下一步是不是進攻報社或者新聞機構呢？是吧？香港誰才是恐怖分子呢？當然現在示威者的暴力是不斷升級的，主要的行為大家就看到堵路，是吧？要癱瘓你交通，是吧？現在在中環的堵路，喂，中環是一個金融中心，跟著你警察就在金融中心放催淚彈。喂，如果在戰略上，喂，你是輸了俾呢班示威者嘛？講句難聽啲，喂，佢就特登喺中環搞，你喺中環放催淚彈，咁你即係幫啲股票跌多啲啫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家到咗呢個地步，你除咗有武器喺度，你仲有乜嘢？除咗有武器，你係乜都冇，人格又冇，係咪？但簡直就禽獸一樣。你係喂？所謂合法使用武力，即係大家睇翻西灣河嗰單嘢，你仲可以解釋成為佢哋後邊係一個團伙，好多人嘅，所以有危險性嘅，係咪？但係大家睇得好清楚啦，你警察仲要自己刪剪嗰段片，個網媒拍嗰段片唔係你警察拍嘅，你仲要刪剪，真係無惡不作，係咪？咁啊點啫？咁你都唔可以改變咗個事實噶嘛？你就是開槍對住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兜心口咁樣開槍，你不是射佢只腳，不是射佢手，係咪？你話電光火石睇唔到，大家睇翻個鏡頭有幾電光火石啊，大佬？咩叫電光火石啊？呢四個字都唔識解，電光嘅速度幾快啊？嚇、啊！唉，唔好用電光火石嚟形容，只會顯得你更加膚淺無知、白痴。咁啊，嗰、那個係電光火石啊！嚇、啊， 以秒计算嚟讲，又唔系断光火石噶啦。OK， 暗枪对住射，跟射完一枪唔够，再射两枪，另外一个系嘛射唔中，咁解啫。总共开三枪，边有得解嘅啫？系嘛？有好多人唔明嘅，系嘛？嗰啲暴徒喎，系咪？咁警察梗系咁做啦，开多两枪添啦，系咪？有啲人认为开得唔够，而家开枪太迟啦。咁唔紧要，即系高志森导演，你咧最好就去跪求警察，叫我开多几枪，同埋系人都对住开枪，系嘛？迟早就开枪射埋你 ，OK， 梗噶啦。攻入呢个大学校园，系嘛？唔系。好似警察所講，因為有人犯法先採取驅散同埋拘捕行動，而呢個所謂有人犯法係個證據喺邊度咧？咩人犯法咧？係咪？咩人喺大學校園犯法咧？你講乜嘢咧？因為有人喺出邊犯咗法走咗去大學校園，所以你有搜捕佢咧？我當你講嘅呢個都係啱，咁但係你使乜攞手令咧？你使乜申請許可咧？書面嘅許可咧？喂！寫得好清楚嘅法例係咪唔需要係咪？所以其實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就是、警察公共關係科根本就唔需要開呢啲記者會去解釋係咪？個理由好簡單，因為你之所以可以咁樣胡作非為，可以咁樣公然施暴，甚至乎攻入大學，就係、是、因為你有共產黨喺背後支持你，你有一個極權。主义在后面支持你，有一个万恶的共匪在后面支持你，是吧？所以大家看到过去香港警察没有政治立场的，现在全部都要必须爱国爱党，是吧？本来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现在他们个个都识，是吧？我要支持共产党，是吧？因为你支持共产党，你才可以向香港市民施暴嘛，就是这么简单。你只不过是共产党这个魔鬼下面的这些小魔鬼，是吧？魔鬼就一定会受到制裁，这个是历史的铁律来的，你们是一个都走不掉的。林郑月娥必然是下场悲惨，必受天谴，这个是必然的，是吧？结局已经写了在墙上，你继续胡作非为。喂，你攻入大學校園，呢幾間大學嘅學生，佢可以唔反彈咩？全香港嘅學生，佢可以唔反彈咩？係咪？十幾間公司立大學嘅學生，必然以呢個林鄭政府係咪？一定要同呢個林鄭政府勢不兩立嘅，呢個係必然嘅。呢班人，呢啲大學生，將來佢會出呢個社會。是吧？这些就是反对派的温床。OK， 现在这十几间大学变成就是反对政府的摇篮。是吧？你这个政府还有什么运行啊？请问，是吧？从来改革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都是来自青年学生。是吧？今次香港还特别要推翻这个万恶的政府，就可能是靠香港學生，是吧？如果天有眼的話，中共的滅亡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支持香港警察屠戮我們香港的青年學生，然後他要付出的代價，他就要滅亡。